知道是你心上的拥抱，让我痴痴地等待也逃不掉，任凭人伤。雪在烧，雪在烧，我中的身影，绝望地奔跑，泪水化成热血在飘。雪在烧， 享受生命。